保持站立，我们一起祷告。万军之耶和华，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全宇宙独一的真神，万民都应向你屈膝敬拜，将一切的颂赞都归于耶和华神。 Lord of hosts, You are the God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the Almighty. You are the only true God of the whole universe.And all nations should bow down and worship you, giving all praise to you. 神啊，我们赞美你的伟大和丰盛的良善，我们赞美你赐下丰盛的恩典和白白的救恩，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为所有信靠基督、仰望基督的人带来了救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聚集在这里敬拜，一切都归于神的救恩，你的恩典牢不可破。你的慈爱永不退却。 God, we praise your greatness and abundant goodness. We praise you for giving us abundant grace and free salvation through your Son, Jesus Christ. For all who believe and trust in Him, we are gathered here this morning to worship you. And everything is attributed to your salvation. Your grace is unbreakable, and your love never retreats. 我们因着恩典的大能来感谢你，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旷野，带我们进入那充满公义和生命的应许之地。 We thank you for the great power of grace, for saving us from the wilderness of sin and death, and bringing us into the promised land, full of righteousness and life. 我们祈求圣灵充满我们，当我们寻求荣耀你的名时，你会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祈求你通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带给我们智慧、安慰和力量。 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would fill us and guide our hearts and minds as we seek to glorify your name. We pray that your presence would be with us and that you would speak to us through your word. Bring us wisdom, comfort and strength. 使我们把以下的讲道恭敬交托仰望，求你高抹你仆人许牧师的口，谦卑他的心，能够按照正义分解你的道， 给他力量和勇气传扬圣经的真理，求你赐给会众智慧，打开我们的心和耳，让神的道归正我们的心思意念，活着更像基督。感谢赞美归给天上的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God, we humbly entrust and look at the following sermon. We pray that you anointed the mouth of your servant, Pastor Xu, and humble his heart, so that he may rightly preach your word and give him strength and courage to proclaim the truth of the Bible. We ask that you grant wisdom to the congregation, open our hearts and ears, so that your word may reform ourselves and help us live more like Christ. We give thanks and praise to the Father in heaven.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会众请坐，有请牧师。 以下是神圣话语的宣读，请打到活页第四页。 Please turn with me to page 4. This is the moment of reading the Holy Word of God. 经文仍然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 We'll be reading the passage from the book of Exodus chapter 20. 我会念黑字，然后我们会众一起在神面前以一个敬畏的心来到宣读神的话。 I will be reading the bold text, and if in one congregation, we will be reading the Ten Commandments. 请会众起立。 Let's arise. 以下是神所默示无误无谬话语的宣读。 The following is the reading of the inspired, inerrant and infallible word of God.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Out of the house of Sarai, 一二念，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会众请坐。恳求施恩的圣灵帮助我们，接着宣读他自己所赐下的话语，这时候在我们内心光照，谴责刺透我们的内心一切所隐藏的，内内外外在他面前一切的罪恶和过犯，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 By reading the Holy Word of God, we pray that the Word of God peer into the heart, condemn earth, peer into the hidden sins is our mind and heart, luminate earth, that we able to see the nature of ourselves, that we able to repent. 这时刻我们是进入认罪代祷的环节，请达到活页第五页。 Please turn with me to page 5. We are now coming into the prayer for confession of sin. 不单只有个人在神面前的认罪，我们也要有积极一起跟弟兄姐妹一个肢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肢体，一起在神面前 彼此求主饶恕，赦免我们的罪。We are not only confess our sin individually, but we also need to have public confessions as one body of Christ before God, united in one heart. Ask God to forgive us and to forgive one another. 你是否愿意诚心诚意在神面前悔罪？ Are you willing to sincerely repent of your sins before God? 请会众回应。 我们愿意，求主开恩怜悯我 们。请你全心全意地祈求主。Pray to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请会众诚心地回应。 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诚心诚意地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你，不仅因为我们所做过的，更因着那些我们所没有做的，我们也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我们的神也没有爱你不及，我们痛心懊悔，谦卑认罪，恳求你以圣子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叫我们乐意地遵行你的旨意，喜乐地听从你的话语，讨你喜悦，与蒙召的人相称，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恳求祷告，阿门。 这时刻，请所有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安静片刻。这个不是例行公事，我们要诚心、认真在神面前悔罪。神看得一清二楚，谁诚心，谁不诚心，谁在他面前是装假，神看得一清二楚。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Ask God to help us. Do not put a show before God, for He knows everything. If you want to repent, repent sincerely. If you want to confess our sin, confess it with all our heart. This is not just a routine. Do the routine with a heart that minds to God.紧接下来我们达到活页第六页。 Now we come to the prayer for assurance pardon of sins. 基督徒的一生不是只是低头，基督徒的一生除了在神面前低头，还要举头仰望神，这是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的舍罪不单只赦免我们的罪，也是我们赦罪的确据。The forgiveness of Jesus Christ is not only to cleanse our sin, but it also gives us assurance that He has forgiven our sin. 让我们凭信心在神面前接受神给我们的赦罪确据。你相信神的赦罪之恩吗？你愿意继续跟从主吗？ Do you believe in God's forgiveness of sins? Are you willing to continue following the Lord? 请会众回应。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求主帮助并坚固我们。 请同心诵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Please read together. First John chapter 1 verse 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时刻，你们与牧师心连心，在神面前，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做一个悔罪的祷告，也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接受领受神赦罪的确据。全能慈悲的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像迷失的羊，偏离你的道路，不听从你的话，我们太过于随心所欲，随从自己的欲望，抵触了你的圣洁。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没有做，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爱做，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在你面前。主啊，可怜我们，可怜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让我们看见你的圣洁，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我们看见你的公义，我们看见我们的不义，我们看见你的宽恕，我们看见我们对人的计较，我们对人的不饶恕，我们不爱人，也没有爱你。请你挽回我们，挽回我们，我们的主啊，借着耶稣基督在你面前所赐下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你就赦免我们的罪吧，你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赐我们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恳求施恩的圣灵借着你的大能大力来到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向罪死，能够向义而活，让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乃是在你面前成为义的仆人，在你面前常常能够活到新生命的样式，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结出公义良善的果子。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过成圣的生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到跟从你，我要将我们的生命一生荣耀你。我们感谢你，圣灵。 Almighty and merciful Father, we are like the Lordship. We walk away from your path. We have too much desire and follow what is in our heart. We are against your holiness, didn't know that you are holy. We have done things that you dislike. And the things we ought to do, we didn't do. Lord, there is nothing good in us. Oh Lord, have mercy upon us. Have mercy upon us, though you have saved by your grace. We confess ourselves and we trust on your promise through Jesus Christ that we confess our sin. You are faithful and you are just to forgive all our sin and cleanse us from all our unrighteousness.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promise.We receive your promise by in faith to Jesus Christ that make us whole, Lord.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hat we're able to die to sin, but we live in righteousness. We're able to have a new life in Christ. That we're able to bear fruits of holiness and righteousness acceptable to you through Jesus Christ himself. Lord, help us that we're able to carry our cross, to deny ourselves and to follow you faithfully.Lord, we need the power of Holy Spirit to help us to go through the holiness of our life each day, be able to deal with our sin and to make us holy before you. 主啊，我们诚心在你面前这样悔罪祷告，也感谢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借着圣灵给我们加倍我们的信心，继续来到仰望你。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请会众起立。 我们领受了主的赦罪之恩，在神面前应该要有正确讨神喜悦的回应。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感谢主的赦罪，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的恩典，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赐下的应许，让我们罪得赦免，重新再次在神面前仰望我们的救主。我们唱荣耀颂 Glory be to the Father。May all the glory be unto our God Himself. 愿我们的主得着一切的荣耀。会众请坐。紧接下来，透过祷告，也是在神面前一种的敬拜。我们的祷告像馨香之祭，达到神的宝座前。Prayers is one of the worship that we burn incense unto the Lord that pleased Him. 我们在神面前，一个肢体在神面前来到呈现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会做四项的祷告。第一，我们会感谢神，做感恩的祷告，就是记载在活页第七页 page 7. We are going to make a prayer of thanksgiving.紧接下来，我们会为着我们教会的三项事情祷告。我们会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让神自己的旨意回归圣经，圣灵自己成就。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does His work and fulfill the will of God in this church. 然后我们为着所有教会的领袖、牧师、核心同工跟生命团长的灵性来祷告。为着圣洁的生活，为着远离罪恶的生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为着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有渴慕神话语的心，能够喜乐地遵行神的话来祷告。我们为这几项事情祷告。We are going to pray for also all these leader of the church, the pastor, the co-workers, and the life fellowship leader.That we may able to live a holy life before Him and to depart from sin. We also pray for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our church that we able to grow spiritually, to walk in the way of God, and to thirst for the word of God, to obey the word of God. 请你们与我一起同心在神面前，以一个肢体来到同心献上我们的祷告。Let's join our heart.As one body of Christ to make our prayers unto our Lord. We are in the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giving your only begotten Son, Jesus Christ, to sinners. Jesus Christ, following your Father's will, has achieved your salvation.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是得胜的主。你耶稣基督的得胜，证明你是上帝。耶稣基督得胜，证明了你能够把永生赐给人，你能够把生命赐给人。我们为此感谢你。耶稣基督的得胜，更带给罪人无限的盼望，无限的鼓励，使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因为主你活着。 主啊，我们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得胜，我们满心的感谢上帝。Lord, we thank you. Our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you giving us Jesus Christ, that this Jesus Christ would become flesh, fulfill and accomplish the salvation for the sinner, and the victories of Jesus Christ to prove that you are God.And you have overcome the power of death and the power of sin. And you have given us your life through the eternal life that you have given to us. Lord, we thank you for Jesus Christ, that you have made us worthy before you through your work that you accomplished on the Calvary. 主啊，我们把一切的颂赞、感谢、荣耀都归给得胜的君王。We lift up all our praise, glory, and thanks unto our Jesus Christ Himself. 借着我们神，我们恳求你，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诚心的仰望你，你的旨意、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是回归圣经。愿整个教会在方方面面都回到圣经里面，扎根在圣经里。我们恳求圣灵，施恩的圣灵，你自己成就这件事情。主啊，你开始的。你成就，你所开始的，你自己来完成。你在我们当中引导整个教会，你在我们当中，你来做成你要做成的工作。Our 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will in this place, for your direction in this place is to lead us back to the Bible. Lord, we pray that in every single ministry, in every single thing we do, Lord, we grounded on the Word of God, that we able to follow your footsteps and you walk in front of us.That we're able to follow you faithfully and you do whatever you have started. Lord, you have started it and you do it and you accomplish it for your glory. 就这时刻我们为着所有教会的领袖向你祷告，为着牧师，为着核心同工，为着生命团契的团长的灵性向你祷告，特别恳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能够有力量过圣洁的生活，能够有力量远离罪恶，使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讨你喜悦。Lord, we pray that the pastor and the co-worker and all the life fellowship leaders for our spiritual growth before you, we pray for two things that help us, Lord, be able to live a holy life before you, be able to depart from sin so that our life can please you and to glorify you. 主，这时刻我们也同心为着教会所有属你的儿女，被你宝血所救赎的儿女们，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能够非以一个满心喜乐的心来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我们越遵行你话语，我们越愿意来遵行。求你赐给我们这种力量，给我们灵力，使我们渴慕你，渴慕你的话，也愿意遵行你的话语。 Our God, Lord, we pray that pray for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is placeThat every one of us that you have purchased by your precious blood of Jesus Christ, we are able to thirst for the word of God. And we have more strength to joyfully obey your word. Help us, Lord. Give us this strength and build our life in Christ Jesus. 主，我们诚心把这些祷告事项呈现在你面前，像馨香之祭，求你垂听，按照你的时间，你的旨意，你自己成就。Lord, we lift up our prayer, our petition before you. We pray that, Lord, in your time, in your will, you fulfill it according to your plan.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Amen. 我们仍然的来敬拜神，除了我们在神面前的悔罪，除了在神面前领受，凭信心领受神的赦罪，我们也除了祷告，我们借着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继续在神面前来敬拜上帝。今天我们还是来到探讨约拿书的第一章第八节，一场神圣的风暴，第二十三堂。这场神圣的风暴一直会延续到第十五节，我们今天来到第八节。The main title for the sermon is the Divine Storm. We are coming to section of 23.And we are still in the book of Jonah, chapter 1, verse 8. 今天我们会把第八节讲完， Today we'll be wrapping up verse 8, and we're going to look at interesting verse that God has for us. 我们今天要看一个神给我们赐下非常有趣的经文，一场神圣的风暴。好，请你们翻开约拿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将会从第七节念到第十节。We are going to read the word of God starting from verses 7 through verse 10. 7 through verse 10. I will be reading Mandarin and English one verse after the other. And I would like the congregation to respond Amen after you have heard the word of God. 我请会众以阿门来回应当你听了神的话。请会众起立。Please arise. 我们在神面前来到聆听神的话。以下是神所漠视无物无谬神圣话语的宣读。The following is a reading of the inspired, inerrant, infallible word of God. 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And they say to one another, Come, let us cast lots, that we may know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us. So they cast lots, and the lot fell on Jonah. 请会众回应。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时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是属哪一族的人？ And they say to him, Tell us,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us?What is your occupation?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 is your country? And of what people are you? 请会众回应。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And he said to him, I'm a Hebrew, and I fear the Lord, the God of heaven, who made the sea and the dry land. 请会众回应。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Then the men were exceedingly afraid and say to him,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 For the men knew that he was fleeing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because he had told them. 请会众同心回应。 Amen. 我们在神面前恳求圣灵帮助，让我们有谦卑的心聆听神的话语，让神今天的玛纳临到每一个人，使我们得饱足，让我们张开口在神面前，让神的话语喂养我们，使我们灵性能够增长。 Let's pray to God. Ask God to give us his manna from heaven that's able to make us full and be able to be fed that we can grow in Jesus Christ. 也为我祷告，为我们一起祷告。 Let's pray before God. Pray for yourself and pray for me. Our dear Lord, we humbly come before you. We need you. We greatly need you. Help us to understand your word. Speak to us through your word that we can hear clearly and be able to listen what you have for us. Show us our life. Draw us closer to you. 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恳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让你自己亲自的引导归正我们的心，使你话语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求你纪念你的仆人跟所有你的儿女在你面前等候你自己话语的赐下。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Amen. 会众请坐。非常感谢神，我们能够聚集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神。 聆听神的话语，有耳可听的应当听，感谢神。我们今天有耳，我们应当来到好好听神的话。我们来到第八节，请弟兄告我们下个 slide。 这第八节，整个第八节的焦点 The focus of words is the interrogative question in the storm， 风暴中神的质疑，风暴中神的质疑。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第八节里面有两组疑问句，有两组的疑问句。 In verse 8 we can see two groups of questions。 我们已经查考了第一组的疑问，第一组神对约拿的质疑，那就是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We have already exposed that the first group of the questions that God asked, tell us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to earth. 好，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二组的疑问句。 Today we are going to the second group of the questions. Second group of questions, 请弟兄帮忙。好，我们学了神的怜悯，这整个第八节再一次给我们看见神七倍的怜悯。 These words have actually shown the seven times of the mercy of God.这个是第一点。第二，我们从第一组的疑问句，就是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些的水手们要约拿认罪，要约拿认罪。所以这个我们在上个月已经分享了，已经跟你们大概讲述。The first group of the question is targeted on Jonah's confession of sin. 神要求约拿认罪，神要约拿去认罪。但是在认罪之前，神已经把七倍的怜悯临到约拿，所以在认罪之前有神的怜悯。Amen. We have the mercy before the confession of our sin. That is the great mercy of God. 那个是神浩大的怜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已经走过了一遍。好，今天我们的标题是约拿的身份。约拿的身份。Today we are going to the third point, Jonah's identity. Jonah's identity, 约拿的身份。哦，还没有继续讲之前，我们看见这里，你们看经文。请看经文。其实这里有四个疑问句。There are four questions God used this people to speak to Jonah. 第一，你何时为业？ What is the occupation? That's the first question. 那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从哪里来？ That's the second question. When do you come from? 第三，你是哪一国？ What is your country? 第四，是属哪一族的人？ Of what people are you?好，这里有四个疑问句，其实是三个疑问句。我再说一遍 ，There are four questions, eventually only linked to three questions. 只有三个疑问句。第一个疑问句是：你以何事为业？你以何事为业 ？What is occupation？ 那个是第一句。第二句：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其实是重复的。What is your country？Where do you come from? These two can group into one. 所以这两个疑问句是同一个问题，就是问他的延伸国籍国家，他是从哪一个国家过来的。所以第二跟第三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最后一个，你是哪一族的人？ Of what people are you? 这个是问到他是哪一个种族，所以其实是三个问题。好，我们搞清楚了这个，其实这个经文里面，我之前真是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样去讲解，因为看起来其实是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确实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不要讲，应该讲什么，可能十分钟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去祷告，也寻求，基本上我也只能够求神可怜，到底要怎么样？但我因为要看见这问题里面的核心。需要不断的求问，来参考，来查考。好，感谢神，神真的是 让我们能够从话语中学习，在话语当中的真理，隐藏在真理在哪里？请你们注意，今天信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其实是非常关键。It looks simple, but not simple. It's important. There is an important message behind these three questions. 好，我们今天要看两方面。第一，什么目的？第二，它指向什么？ What is the purpose and what does it point to? 神之前已经告诉约拿，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神其实要求约拿去认罪，不单只是要认罪，他要他公开的承认自己的罪，因为当时刻是他们，就是说超过一个人，所以神要求约拿是公开的承认自己做错事情了。So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question, God would demand Jonah to not only confess but publicly confess his guilt, his sin before the sailors, before all the mariners. So the 第一个的目的，神要求约拿承认，公开的承认。God wants God in for public confession before Jonah. 那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组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里面，第一，他讲述到你是以何事为业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就说你是做什么工？你是从事哪一行业？约拿是从事哪一行业？打鱼的吗？他是渔夫吗？他是农夫？约拿是以色列的先知，他的工作是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他是以色列先知。Jonah was not a farmer nor a fisherman.He was the prophet of Israel. 他是以色列先知，这是他的工作。然后他从哪里来？属于哪一国的人？这问到说他的原生国籍在哪里？他是来自什么国家？他是来自以色列国。他是来自以色列国。Jonah was from the country of Israel. Israel. 第三，是属于哪一族的人？他是希伯来人。我这里在第九节我会解释他为什么他不说他自己是犹太人，这个有区别。他说他是希伯来人 ，He's a Hebrew. Jonah was a Hebrew. 好，他是神的仆人，以色列先知，他来自以色列，他是希伯来人。Jonah was from.Was a prophet of Israel. He was prophet of God. He was a servant of God. Jonah came from Israel, and he was a Hebrew. 好，讲完了，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结束了，就讲完这三个就好了。这很清楚，大家都很简单的知道这什么事情了吗？好，问题来了，了解当时刻。所以说我们在活在这种我们说蚂蚁上的热锅，我怕我啊，热对不起，这是什么热锅上的蚂蚁？你看我中文字有限，热锅上的蚂蚁，谢谢师母的纠正，热锅上的蚂蚁，师母中文比我好很多。所以当时刻这一艘船里面的人，每一个人处在一种随时会丧命。想一下，这时刻他们应该要做些什么？不要死。那不要死的话，为什么我多此一举去问你？哎，你是做哪行业啊？你从事哪行业？你是哪里过来的啊？哪一个国家？你是哪一族的人啊？有这样的必要吗？你没有想过吗？有这样的必要吗？甚至你当时刻可能越拿不着急，我死就死，我活就活，我不在乎。但是。这些人很在乎耶，他们要想我现在不要死，那现在怎么样？我不应该问约拿这些事情，你已经问了哈，这个灾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现在你在问说我从哪里来，我做哪一方面，我可能问我银行还有没有多少存多少钱呢哈？你死了过后我要怎么去拿你的钱？ 这些问题其实是不重要的问题，看起来是不重要的问题，那为什么他要去问？关键在哪里？所以圣经细查就是有这个功效，让我们认识上帝。阿们。如果我们不细查，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借着这一般的人来问约拿这三个这么没有必要问的问题。只有去查考的时候去理解，才知道为什么神要借着约拿。神从来不会啰嗦，神从来不做多余的事情，这不是神的性格，不是神的属性。神做每一件事情一定有目的。 There must be a purpose of everything that God wanted to do. There's a purpose. 然后他指向什么？他指向什么？好，来我们看，你们必须要了解整个背后上下文的结构，发生当时刻的情形，回到背景里面。在古代，在古代，他们一般去问候别人，跟别人问问题的时候，在他们脑海里面，他们要知道你背后的这个神是哪一位神。我再说一遍，在古代，当他们去跟人沟通的时候，他们很有兴趣就知道你这个人，你背后所敬拜的那位上帝是哪一位神。这是当时和古代的每一个人的想法，这是透过考古他们去研究出来。 In ancient times, people are more interested to know what is the God behind you, who is the God that behind you that you worship. 他们很有兴趣知道你背后这位神是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的生活存在跟他背后的神是完全有关系的。我再说一遍，他们知道他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的环境之下，跟他所敬拜的神是完全有关系，不是偶尔有关系，是完全有直接的关系。 That was in ancient time， 那个是在古代的时候。但是这个原则在圣经里面是完全没有被遗忘掉的。 What is the God behind you was the crucial questions that people care for each individually living on this earth. 所以我们来看经文，你以何时为业？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好，你把那个何时为业在和合本修订版圣经 它翻译成你从事哪一行业。好，这个工作 你做什么工？这个工作在原文是 Malacca， Malacca 这个字。好，这 Malacca 我看的时候呢，其实呢对我跟师母非常有一个亲切的关系，因为 Malacca M-E-L-A-K-A Malacca 这个在原文就是这个何事为业，这个业，这个、工作。 Malacca 在马来西亚你们可以搜一搜，它其实是个旅游胜地，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很有名的旅游胜地。对，他那里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美食，很多各种各样的美食。我以前刚常常跟师母跟孩子去那里，开几个小时车就可以抵达那地方，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很多景点，也有最重要是他有很多美食，而且很便宜那种，非常非常便宜。所以如果你们有要过去马来西亚，你们一定要去这个地方，东西便宜好吃，而且有很多景点可以看。好，这个 Malacca， 那这个 Malacca 这个就是何事为业，这个业的工作可以被翻译为你的工作 job。 What is the occupation job， 而是job occupation 可以翻译成这个。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它还有一个意思，好，如果要你们把它记起来，他问他你何事为业，其实他不是问他你做什么工。水手们不是问他你是从事哪一行业，水手们是问他你的使命是什么。 What is your mission? What is your purpose of life? What is your mission? 水手们是问约拿你生存的目的，你生命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你了解这个字，你再看回去上下文，你就会理解，他不是单单只指向他做什么， 他要问他，你生命的目的存在跟你的使命是什么，哪一种？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What is the mission of life? 神就是此刻再一次的告诉越南，越南的使命，越南终极当时的使命是什么？他要去到尼尼微城传达神的信息。 That is mission， 那个是他的使命。所以 the mission of Jonah was to preach the gospel， preach the message of God to the city of Nineveh。 然后他原生背景当然已经知道，他是来自以色列国，他是希伯来人。好，他们问这个问题主要是知道说，你背后的这个神，你是不是已经冒犯了你的神，以致兴起这场风暴？因为当时这些水手们很熟悉整个天气，他们知道什么是风暴，他们知道这场风暴不是一般的风暴，这个不寻常的风暴。所以他们知道问越南，你到底敬拜哪一个神？你这是冒犯了你自己的神，所以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我们要问你这个问题。所以跟他的使命有莫大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当时刻他们就要搞清楚，因为一个人所敬拜的跟你这一个人就是一面铜币的两面，一个铜币的两面。我是谁跟我所敬拜的就是一个铜币的两面。 What I worship and who I am was the two sides of one coin。而我本身在神面前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提到约拿本身，他的目的就是他的使命，他生存的这个目的和使命是要完成神自己托付他的，过于他这份工作。好，如果我们看见这方面，他终极他这方面的经文要指向一个很重要的层面。 There is a main point that thisThree questions point to， 不单单只是指向他本身来自哪里，他是哪一族的人，他做是什么，他要指向那个属灵层面。 What the point wanted to point is to the spiritual aspect more than the physical aspect， more than what is your country， what did you do，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andWhat is your ethnicity? Or what is your nation? What is your race? It points to the spiritual aspect. 它要指向属灵层面，属灵层面。你看到在属灵层面这三个问题要指向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那就是关系。你们可以写下来，关系。It points to the relationship. 什么关系？ What type of relationship?Between God and Jonah， 是神跟越南的关系。他是从事哪一方面？他的生存的使命，他生命的使命，他是来自哪一国？跟他的这个种族，就是指向神跟他这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神跟他直接的关系，你要知道是说，你看才从这里，神之前把话语赐给他，越南逃命。越南逃到他斯，神千辛万苦兴起这场风暴，神追击越南，越南沉睡，神呼唤他，他没有醒来，借着水手跟他说话，借着船主跟他说话，这一切一系列神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神在在乎着，神在关心着越南这个人。我们有看见吗？ God cared for Jonah this personThat was why God has this storm and go after Jonah. And God used the captain to speak to Jonah. God used the sailor to speak to Jonah. And now come to this point, God again wants Jonah to know what he has done. God care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nah and himself. 神很在乎他跟这个人的关系。神当然在乎我们 世俗方面的需要，我们的吃喝衣行住行神都很关心，神也关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家庭，神关心。 God care for what happened in our life, our food, our clothing, our shelter, our transportation, our future, our family. God care, 神关心，神在乎。但是不要忘记一点， One thing we should not forget, 神更加在乎我们跟他的关系。 Amen。God cares more abo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Him. 神更加在乎我们跟他的关系。在这个三个问题里面，神要告诉你哪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在关心着我跟你的关系，现在你来到什么地步了？你知道吗？我们来自哪里？我们从哪里来？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生长在哪一个国家？也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精子跟卵子结合的时候没有达成一个协议，我们要生长出生在哪个国家？我们要黑皮肤白皮肤的家庭还是棕色皮肤的家庭？这不是我们选择的。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出生在哪个国家哪个家庭，都在神的掌管。我们今天要自我省察我们跟神 在神面前的关系。当我过来美国的时候，一般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别人第一个问题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这是很基本的问题。所以当我过来美国的时候，因为常常被别人问的，也常常答同样的问题，所以过了一两年我就学会，别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就告诉他 我叫什么名字，我姓什么。好，就紧接下来问题说，你从哪里来，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中国大陆的人，因为你的口音不像中国大陆的人。哦，你是不是来自香港啊、台湾啊、韩国啊，还是新加坡？从来没有说马来西亚，从来不说。我也不晓得，可能这地方人家不是很留意，我也不在乎。所以当他们问我你从哪里来的时候，我说机会来了。所以他问我你从哪里来，我就告诉说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I told him I come from hell, 我从地狱来的。叫那个人没有办法打我，他看着我，你再说一遍，你从哪里来？我说我从地狱来的。Where did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the hell. 好，你们要传福音吗？要传福音可以参考我这个回答，因为他们一定很奇怪，你什么都不说，为什么你说你 come from hell? 那就是可以告诉他福音，有关福音的信息。我确实很认真告诉他 I come from hell, 我是从地狱来的。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那这个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别人问起我，我就这样说。哦，如果你们在问我说我看过 hell, 你们应该知道我问什么了哈。好，我要给你们知道一件事情。神在问约拿这三个事情的时候，神要把约拿放在一个框架里面，要给他看他自己。God wanted to put Jonah into a box that want him to see himself, his condition of the present. 他现在目前在什么情况？神要问他，我给你的使命，你生命，你活着，你的我是你的主，你是我的仆人，你活在这世上，你要做的是什么？你的使命是什么？听从我的吩咐。你知道你从哪里来吗？你是哪一国的吗？我们其实生长在这个我们自己本身的土国，那个只是一个死数的方面。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自哪里？我们是来自地狱的，同意吗？我们是来自地狱的，我们不会可能来自天国。有谁可以来自天国？只有一位，耶稣基督。Only Jesus Christ come from heaven. All of us who are in this world, we are come from hell. 这个是事实， This is reality. 神要告诉你，你知道你从哪里来吗？你是从地狱来的，你知道吗？我们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我们是乐在最终，我们是沐浴在最终，我们每一天跟罪做好朋友的一群人，同意吗？是，我们是在罪孽里面被生下来的，我们是常常跟罪做好朋友，我们是来自地狱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可怒之子。We are the wrath of the children of God. 我们是可怒之子，在神的面前，神随时随地可以按照他自己的主权把一个人处死。神可以随时把我处死，随时神要做都可以。神不需要问过你，神不需要问过我。我今天要带这个很重要的信息。神问耶拿：“你知道你在哪里吗？”让我们想想，我们是来自地狱的，我们满身都是罪，我们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活在罪中，每一天跟罪做好朋友，我们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罪。那这个已经足够让我们自己谦卑下来了。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 All this point had made us enough to humble ourselves before God. 神要教约拿，这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他不懂得谦卑。我们是来自哪一国，哪一属于哪一族的人，圣经很清楚记载，用一个国家来预表这个罪恶的时代。哪一个国家可以预表整个罪恶的时代？你们知道吗？圣经很清楚的记载，有一个国是能够预表着这个罪恶的时代，那个就是埃及。The land of Egypt. 我们每一次念十诫的时候，神从我们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埃及地是一个被罪恶捆绑的一个地方，我们以前是完全被罪恶捆绑在一起。你知道以色列国以色列民在埃及上苦得不得了，不单指肉身的苦，他们的精神也被虐待，他们灵性 也很苦，所以他们才昼夜的呼求耶和华神救他们。因为当时跟他们是成为法老的奴隶。 The Israel in Egypt, they were the slave to Pharaoh. 法老是个很可怕的一个君王，他虐待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就是被罪恶被捆绑，我们是活在这种的被压制一种的生活里面。所以如果别人问你你来自哪里，你可以告诉他，除了我来自地狱，我是来自埃及的，告诉他我是来自这种被罪恶捆绑的一种的生命里面，我是来自这种国家。我们是被法老王欺压的，我们是他的奴隶，他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只能够 say yes, 不能够 say no, 我们只能够说是的，我们不能够违法。但是很可悲的，我们也很多人像以色列人这样，神把我们救出来过后，我们很多人还是想往埃及的生活。是不是很好笑？当神把我们救出来过后，很多人还是很想往罪恶的生活，像以色列人一样，想念以色列，想念和埃及的生活，想念埃及的美食。为什么 ？Why？ 神已经脱节了这个罪恶的捆绑，我们还要回去埃及，自己就把罪恶捆绑起来。无知啊，无知！今天这篇信息告诉我每一个人，我们是来自地狱的，我们跟天堂是没有份的。我们不可能跟天国有份。我们今天从可怒之子成为神的儿女，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个是神的可怜，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为了救赎我们这般人，耶稣基督必须要道成肉身，耶稣必须要在马槽里出世，耶稣基督必须要透过玛利亚的子宫被生出来，耶稣基督必须要受尽诸般的义，要被施洗约翰受洗，耶稣基督必须要服侍罪人，耶稣基督必须要跟罪人常常在一起。不要忘记他是圣洁的神，怎么跟罪人常常在一起？耶稣基督还要常常受人的辱骂凌辱，还受别人顶撞，耶稣基督最后还要上十字架，为我们付上他不应该付上的代价，但是他还愿意这样付上这个代价，为了要救赎我们这些活在地狱里面这帮人，那就是我和你们。这一切的事情当中要指向一个属灵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想一想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人。 Who are we in the eyes of God? 所以想一想我刚才跟你们分享那个例子，当你我问我自己我从哪里来的时候，我是从地狱来的，我是跟罪做好朋友的人。如果我没有基督在我生命，我什么都没有。 Children and teenagers, if you do not have Jesus Christ in your life, you have nothing. You have nothing. I hope I want you to focus you to this message. What are you going after in this life? 你这一生追求什么？你这一生追求什么？追求钱，每个人需要钱，牧师也需要钱，师母也需要钱，我们每个人需要钱。钱是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不是我们的使命？没有钱不行吗？少钱不能吗？我活着的目的什么？我的前途很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进到全球里面最好的大学？只有在耶鲁大学的大学才是大学，只有在哈佛大学的大学才是大学吗？只有在牛津大学的大学才是大所谓的大学。我这一生我要追求什么？我一生的使命是什么？父母，请你们好好想想，你给灌输孩子什么样的教育？你这一生要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你要有好的前途，当然可以。你再加一句话，我女儿好的前途，我儿子好的前途，他可以荣耀上帝，没有错。但是一定要在某一些地方来到荣耀上帝吗？普通的大学不能荣耀上帝吗？不成为医生，不成为律师，不成为工程师，成为一个老师不能荣耀上帝吗？一定要有好的收入，高薪的收入，生活条件很好才能够荣耀上帝吗？我告诉你，未必。父母请小心教导儿女，灌输儿女什么？他这一生，今天我跟你讲的，他这一生他活着，他跟神是完全有直接关系的。这一般的人问越拿，你从来你是从事哪行业，你从哪里来，哪一族的人，他是要问他，你背后这个神是谁？你背后这个神是谁？如果父母亲没有关注孩子的灵性，他到底有没有重生，他到底有没有听福音，他到底有没有跟从神，你只是在乎他其他的事情，我告诉你，你是本末倒置。不要给孩子太过注重世界上应该注重的事情，我说应该要注重，但是不要过分过度的去注重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要注重的是儿子，我们孩子里面的生命的灵性，他跟神的关系，哪一个才重要？钱不能够救一个人灵魂，哈佛大学这张文凭不能够救他的灵魂。他有美好的前途，有个很好的家庭，不能够救他的灵魂。如果他没有基督，所以神在乎约拿， 我问你四个问题，都是我要给你知道。你第一，你要认错；第二，我在乎我跟你的关系，你现在在哪里？请你们翻开一个经文，我要以这经文为结束。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六章，我们念十七到二十节。Please turn with me to 1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s 17 to 20.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到二十节。1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s 17 to 20. 请我们会众起立，我们念十七到二十，我们同声念。Let's read together verses 17 to 20. 一二念，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此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请坐。 For you were brought with a price, so glorify God in your body. 保罗很清楚交代我们一件事情，他这里提到说，一个是身子成为罪的奴隶，身子被卖给罪，成为罪的奴隶。保罗说这个不对，因为身子不是你自己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子不是我们自己做主，我们的身子是属于神。为什么？这里保罗说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的身子是属于神？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你知道这个重价重到什么地步吗？耶稣基督必须要付上这个代价来把我们救赎回来，从撒旦的手中把我们夺回来，我们不再受到罪的权势的捆绑，我们不再受到死亡的权势的捆绑，我们不再属于撒旦的儿女，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阿们。所以因此我们说，保罗说我们的身子是要荣耀上帝，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或吃或喝或做什么，打算我们的前途，我们以后要做什么，每一件事情要保证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每一件事情要荣耀上帝。我生在哪里，我长在哪里，我坐在哪里，想想我以前在哪里，现在耶稣把我救赎回来，我的身子从头到脚必须要荣耀神。所以当我做了一个决定，当我有这个想法，我就要思考，我这样的想法，我这个决定荣耀上帝吗？我这样的一个政策策略荣耀上帝吗？我这个这样的说话荣耀上帝吗？我这个这样的一个一举一动荣耀上帝吗？我要去思考，因为这个身子不是我的，这个是神的，我这个身子是被耶稣基督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的生命，我的身子要荣耀上帝。 Amen. We are not ourselves. We are not ourselves. Our bodies belong to Jesus Christ himselfBecause he used a pay a price, a high price to purchase us with his blood. So that in our body, whatever we say, whatever we think, whatever plan we have, whatever we say, must be glorifying God himself. 一定要荣耀神。如果不荣耀神，我们就得罪神，我们就亏欠神。所以今天两个很重要的结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地狱来的，我们是在罪里面打滚的人，我们是上帝的敌人。今天我们成为什么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用宗教保险买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荣耀神，其他一切都不重要。我们起立。求神透过他的信息给我们看见他自己的真理和心意，使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想想我们从哪里来， 想想我们会去哪里，那个足以使我们谦卑，足以使我们天天来感谢神。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你听了神的话语，请你向神回应。每一个人听见神的话语，请你向神回应。 Children and teenagers, please respond to God. Please respond to God. Who are you? And what is your aim of life? We are from the hell, and God saved us. We are not the children of God. We should thank Him forever. 我们一起祷告，请你们打开神，在神面前做回应祷告。听了神的话要有回应。After listening to the word of God, please respond to God. Lord, 透过你的话语，我们看见自己。我们是傲慢的人，我们骄傲，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却没有看见我们是活在罪里，长在罪里，生在罪中，与罪中做朋友的人。我们亏欠你，求你让我们谦卑自己，看看我们以前，更看看今天我们成为何等人，全是你的恩典。求你给我们每个人力量，让我们的身子只有一个目的，荣耀上帝。恳求你帮助我们，你的话语继续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归向你。L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That you, your word has shown to us that we should humble ourselves. We came from a sinful world. We live in sin, walk in sin, dressed by sin, andWe were an enemy of you. Lord, it's by your grace that we are purchased with your price, with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Lord, set our heart right before you, that our body with one aim, to glorify you, to glorify God. 主，我们把这项祷告交托，感谢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 这时刻我们是要在神面前，我们一个月教育一次来到举行这圣餐，请弟兄姐妹预备。圣餐是神设立的，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教会有两大圣礼，一个是圣餐，一个是洗礼。这个不单只是一个记号，它远超过一个记号，它有很重要的力量，我们要来纪念主。圣经说耶稣基督设立的圣餐，我要叫我们去遵行。具体的遵行就是要纪念主，纪念主，因为神知道我们很容易忘记他，所以神要我们去纪念他。在纪念主之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省察。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人。今天的圣餐，我要大家学习，我也学习，我们每个人学习，在神面前的认罪，请不要敷衍神。 我在说，在神面前的认罪，请不要敷衍上帝，不要在上帝面前来到说几句有口无心的认罪等于没有认罪，有口无心的认罪等于没有认罪，不要在上帝面前开玩笑。自我省察，我今天教一点，到什么地步？自我省察到个地步，看见罪的可怕，看见罪的可怕。你知道上帝怎么看罪？上帝如果看见这个人有罪，他没有基督，上帝随时会把他处死。我再说一遍，上帝看我，如果我没有基督在我面前，在我生命里面，上帝随时随地可以把我处死，我随时随地可以死在神面前，我永远灭亡。那个是最大，这个是最终极的可怕。看见罪的可怕，要看见基督丰盛的恩典，就是因为基督，我们得到了免死证，免死证。因为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看见上帝丰盛的恩典，这个很重要，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怎么自我省察。我要好好的看待我在神面前的认罪。我再说一遍，在神面前认罪，好好学习，不要随便说几句。如果我们长期这样在神面前随便认罪，我很担心你是否在神的救恩里。我很坦白跟你说，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罪恶到什么严重的地步，不可能会相信基督怎么救赎他，那个是假的。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的圣餐，这个是神圣的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要去思考，我纪念主，我凭什么纪念主？我凭什么？因为主的恩典在我身上，他的救赎在我身上，我要来纪念他。我现在呼吁我们要好好带着一个诚心的神心在神面前好好认罪，确实在我们的罪里面，我们求神特别可怜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跟你们分享有关认罪，我现在 要特别的邀请，如果你今天仍然存着不信的心，圣经说不信是个恶心，还是仍然活在悖逆罪恶当中，不愿意诚心悔改的人，也不愿意活在神的恩典之下，这个饼跟这个杯会带来给你更大的审判。我劝你，真心劝你今天不要领尝。但是凡是在神面前为了罪忧伤的人，诚心诚意在神面前确确实实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而且越来越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愿意靠着神的力量不断在神面前要悔改要认罪，也知道自己不单止得罪神，也得罪了我的弟兄姊妹，得罪了教会的人，得罪了我的家里的人。你是蒙主拯救，我们是重生得救，认罪悔改，心里承认口里相信，借着神赐我们的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正统的教会曾经受洗，这一些的兄姊妹，我邀请你们到神圣坛坐，我们一起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但是还有一种人常常软弱，没有力量跟从主，心愿意但是做不出来，行不出来。我盼望今天透过这个圣餐，神加添给你灵力，给你力量，你也受到邀请，但是不要成为这个借口，常常说自己是软弱，一年365天都是常常软弱，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10年5年都是每天都软弱，那我就很担心，到底这个软弱是怎么样的软弱？所以为什么要自我省察？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你可能要跟我谈一谈，我愿意跟你谈。 在神的面前领受圣餐是个神圣的事情，我们千万不得。这个圣餐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magical power， 它不有什么有魔力，它没有什么魔力，它只是一个饼一个杯，但是它的力量是一表代表着那个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这个的代价，让我们去想起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有准确的态度来看待圣餐。好，这个时刻我请核心同工准备好，我们一起来，请核心同工到前头来。我请诗班准备唱诗。我请 Amy 准备话筒。我先请诗班唱诗，先唱第一节。唱完第一节，我要求所有兄姐妹，你愿意准备来到神的圣餐桌前的，请你在你的椅子上先准备，先认罪，请诗班代表。主拯救我，主拯救我。因为到神的圣餐桌前都是神的儿女，请开始，请同工带领出来。好，这时刻我请诗班继续唱第二节。我们在神面前先不要看别人，个人个人是个人跟神的事情，我们在神面前。好，现在开始我们要在神面前悔罪，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认罪。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悔罪的祷告。主耶稣，你是圣洁，你是公义，你满有怜悯与慈爱。我们在你面前，今天众弟兄姊妹，你用宝血、重价宝血所买赎的儿女，在你面前下跪，在你面前站立，我们要悔罪。我们切切实实承认，我们在很多方面，在言行举止，从头到脚掌，我们很多处我们都得罪你，我们触犯了你的圣洁，我们不愿意听从你的话，我们偏行举路，我们方方面面在内心各方面我们都得罪你，我们得罪人，我们做了不荣耀你的事情，我们行了许多的不义在你面前，我们愿意承认。主啊，可怜我们，可怜我们，我们确实看见你，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恳求你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恳求你再一次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谦卑在你面前，使我们能够来到瞻仰你的圣洁跟你的荣美，借着你自己给我们的灵力，我们能够抬头仰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来跟随，跟随你来到奔跑这条天路。主，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重价宝血所买赎的，求你不要忘记我们。我们在此刻非常感谢你，你顾惜我们，你顾念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没有远离我们。主，我们为此感谢你。你众儿女们今天在你面前在纪念你，纪念你的受死，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满心感谢。求你让我们重新得力，求你让我们容易展翅上腾，求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等候你，使我们靠着基督耶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不断的成长。我们感谢你的赦罪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会众我们站起来，纪念主不单只在头脑上，纪念主也要透过心去纪念，透过我们的手去领受，是全人去纪念主，是让我们头脑脑袋里是纪念主，心里纪念主，以行动来叫纪念主。亲爱的兄弟姐妹，这个饼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个神圣的身体，是没有犯罪的身体，这个身体为我们破碎，为我们受伤，为我们受鞭伤，不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我们，为了你，为了我，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神可以把我们每个人灭绝在地狱，但是神可怜他的儿女，他在永恒当中拣选了我们这般站在他面前的人，不是出于人，是出于神自己的恩典。没有人可以来到我 让神自己来到做拣选，只有神自己亲自拣选。为此我们要非常感谢。我在说这个是神圣儿子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所以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记载，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 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耶稣基督身体，这身体是为我们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这位主。我们为着主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为了主的身体，一个身体为我们献上他自己，为了挽赎我们，挽回我们，我们要存着感恩心来到领受。我请同工们把饼分出去，让我们统领一个饼在神面前，成为继续保留我们一个肢体的身份。请示范唱诗。虽然没有拿到饼，我们要同心一起来祭奠。 我请问正宇弟兄带领我们为饼做个感恩祷告。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你的身体，真的是我们分辨这是我们的生命主主的身体。我们吃的时候，我们纪念你的受死，主啊，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凡有神的形象，为了世人而降世为人，主啊，你真的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你为了救恩的实现，主啊，你把自己被鞭打，是吧？受刑罚，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手、你的脚被钉，你的胸膛被刺，主啊，你是我们的救主。因着你十字架的献上，你废掉了冤仇，让我们可以与神来和好。我们称那神为阿爸父亲，主啊，你赐给我们不再是奴仆的心，而是一个儿子的心。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我们教会永远的救主，也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感谢赞美你，把我们弟兄姊妹同称为神的儿子，主啊，我们在神家当中，主啊，我们永远来以你为元首，主啊，求你亲自保守看顾，你是我们的大牧者，主啊，我们软弱的你赐刚强，主啊，我们真的是啊，心中愿意。行不出来，主啊，求你亲自帮助我们，你圣灵光照我们，你宽恕我们，主啊，你让我们来操练爱心，来增加信心，让我们一起携手来走天路。 阿门。 主啊，你让我们彼此饶恕。 阿门。 互相颂福，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口尝心和的来赞美。 阿门。 来谢谢，主啊，愿你的荣耀、你的圣灵在这个国会堂被高举。我们再次感谢你恩典，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耶稣基督身体不停被破碎，他身体也流了血，毫无瑕疵圣洁神羔羊的血，不是动物的血，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血，是圣圣独生爱子的血。这个血大有功效，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只有他的血可以成就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罪不得赦免，我们永远离开神，我们会灭亡。我们今天尝到了主恩，尝到了主的赦罪之恩，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感谢他，不断感谢他。我们要一起来同领主的杯。请注目仰望，手上我拿着这个杯，我们同领一个杯。这杯没有什么魔力，但是这个杯预表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身上流出的宝血。我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得赦免，不是因为钱买得到，钱买不到罪得赦免。你不能够交换任何的事情，以致主能够赦免我们。他愿意流出他的宝血，是我们罪得赦免。因此，我们要感谢他。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同领一个杯，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是在主基督里是一个肢体。请同工把杯分出去，耐心等候，请诗班继续唱诗。如果当中人会唱的，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轻声唱这首诗歌。 慈悲耶稣。 好，请我们举起救恩之杯。救恩是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有这个救恩，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不是人给的，也不是天使给的，是神给的。神把救恩领导我们，他的宝血赦免我们。我们举起救恩的杯，一起来感谢神。我们感谢神，我们先说一句，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说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一起统领一个杯，我们现在领受。我请王东弟兄带领我们做个感恩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真的是得罪了你，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被魔鬼撒旦引诱，吃了那分辨智慧树上的果子，我们从此得罪了，从此我们没有盼望，我们的结局本应该是死。然而你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你白白的赐给我们恩典，亲自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我们罪的代价， 是 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遮盖了我们的不义。我们感谢主。然而我们原来是可怒之子，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现在成为光明之子。然而我们原来是罪的奴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成了义的奴仆。 是 耶稣基督，我们众儿女在你的面前，我们立下心志，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定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想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真的是感谢你借着今天啊你自己的话语牧师的讲道，让我们每一天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让我们每一天渴望那过往，渴望那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每一天真的是在家里面通过读经祷告默想来默默的来纪念主。 是 我们弟兄姊妹们真的是活在教会中，活在你圣约的团体中，一直走天路。然后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餐这样一个圣礼来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感谢赞美，愿你自己的荣耀亲自彰显在这间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同心说两遍。我们说，荣耀归主名，一二起，荣耀归主名，再来一遍，荣耀归主名。我们今天圣餐到此，请弟兄姊妹按照次序回到原位，把手上的杯待会在离开的时候再丢进垃圾桶。 我有请弟兄姊妹们起立，下面是我们信仰宣告信仰宣告的时间。有请大家打到活页第十页，我们一起来宣告使徒信经。有请大家起立。我信上帝，预备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马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降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灵。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赞美诗圣哉三一活页第十一页。 黑暗最深重。 保持站立，我们为奉献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了你在2022年在林肯路教会的作为，然后借着上一周我们整个林肯路教会的年会，让我们看到众圣徒在2022年的爱心。然后没有你，这个教会无法立足；然后没有你，这个教会无法运行。是你自己亲自用你自己的教导来让我们真的是爱你，爱主耶稣基督。主啊，也求你纪念我们林肯路教会英文堂、国语堂、埃塞俄比亚堂的众儿女的爱心，让我们将这个爱心持守下去，让我们真的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履行我们作为你儿女的责任，将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纳入神的粮仓。主啊，也求你的智慧，圣灵所赐给的智慧，来赐给教会领导教会的牧师长老，真的是让他们按照圣经的这个教导来合宜的来运用教会所纳的奉献、所纳的金钱。我们感谢赞美，转愿你的愿这间教会能传扬你的名，传扬你的国度，将你天国的福音来传扬到 KW 地区。我们感谢赞美，祷告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有请牧师祝福。 上帝的儿女们，在神面前，我们凭信心在神的面前，在基督耶稣面前领受来自神自己的赐福。除了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其他人可以赐福我们。 是的， 所以我们专心仰望。如果你愿意抬头仰望，不要仰望我，仰望主。我不能给你们祝福，是神给你们祝福，是神给我祝福。我们抬头仰望那创造天地的主，凭信心举起双手，在神面前领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我们感谢神，赞美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赐生命。 弟兄请坐。 下面是家事报告的时间，我有请大家打到活页第13页。牧师会在3月12号的主日呢，为大学生、在职青年和单身的弟兄姊妹们祝祷。大家不要不好意思，要踊跃的接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3月12号下午2:30，主日结束以后有核心同工会，地点 是在101的房间。林克卢教会将会在3月19号和26号募集为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这个地震灾区募集救济基金，现金支票或电子转账均可，请大家在这个奉献的这个信封上注明 TS 基金，神也借用他的普遍恩典让我们真的是基督徒把我们的爱心要发散出去。3月25号周六下午3点呢，教会会外出去发圣诞节的宣传单，之后呢，当我们回来的时候下午四点半在235进行合一团契。5:30呢，我们会在体育馆举行基督徒的这个爱宴，以 potluck 方式为主，请大家向你各自的生命团契的团长报名。如果我们的新朋友还没有团契的话，也请你向找牧师，或者说找我们核心同工我们会给你推荐合适你的这个团契。下面一项是凡愿意在3月25号教会合一团契做分享见证的，请你在3月12号，也就是下主日前呢，向许牧师报名。5月26号到28号会有回归圣经的神学讲座2，信心真伪辩，大家可以在这个门口的桌子上领取报名表你先写完报名表可以交给我，也或者就直接留在桌子上，我们定期呢我会去那边去收集报名表。报名的截止日期是5月7号。最后呢上周牧师也宣布林肯路教会17周年的纪念，我们鼓励大家呢，大家可以在家自拍2到4分钟的这个17周年的感言分享视频上传上传的链接呢我们近期会公布如果大家录制上有困难的话，需要帮助的话，请大家直接向英兰弟兄咨询截止上传的时间为6月3号。好，以上就是我们的家事报告时间，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聚会，请你介绍一下你来自哪里，你叫什么名字。首先是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有，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请我们的 AV 的弟兄把话筒有请把话筒对。欢迎。还有没有在我的桌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都是老朋友。那中间呢？中间有没有？好像我扫了一下，都是中间都是我们老。我的右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好，那没有的话，请邓女士，你能不能来到台前？我们牧师有一个小礼品，代表教会有一个小礼品来送给你请你来到台前。欢迎你，也希望你把我们林肯路教会国语堂作为你属灵的家。好，谢谢。好，下面是我们弟兄姊妹主日问安的时间，请你向来回走动，向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们问安。 啊，你好。小朋友来到台前，下面牧师会为小朋友、青少年、听力者祝祷。请各位小朋友把你们的圣经卡挂起来，来到台前，请会众安静就坐。 I would like to invite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to come forward to the stage, and you'll be receiving a new Bible verse. Please insert into your Bible tag. 今天会拿到新的经文卡。请你们把经文卡挂上，把经文 insert into your pocket.好，来请AB 弟兄帮忙。Are you ready? Yes. 你的经文卡啊不见了。 Do we have the additional one? 好，来这里有位子小妹妹，她没有经文卡，下次要把。 I have one for you. 你 说 不要不见了， 你 说不要记得。 好嘞，你们招come nearer， 请靠近一点，来站在中间。哎，来小弟弟，来，我们一诺来站好来。好，我要你们念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我们念两遍，一二念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然后你们要念哈，你不要只是嘴巴张开，你声音啊，来一二念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然后来今天这个月的经文，然后我要你们一起念，一二念 ，There are six things that the Lord hates, seven that are an abomination to Him: haughty eyes, a lying tongue, and hands that shed innocent blood. Proverbs 6, verses 16 to 17. 好，你们再念一遍，来一二念。 Lord hates seven are all the nations. Haughty eyes, lying tongue, and hands that shed innocent blood. Proverbs chapter 6, verses 16 to 17. 好，今天先讲经文的第一部分。你看到那个 Lord 大写 ，Can you able to read from your card?That the word Lord, L-O-R-D, in caps, means 耶和华 Lord. 这个是主角，这经文的主角是 Lord. The main actor of this word is Lord. The Lord is speaking. 好，我要你们记得这件事情。I would like you to remember one thing. This Lord, this God is a speaking God. 这个神是说话的神 This Lord is a speaking Lord. So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God speaks to human. God has spoken in the past. God is speaking to you today, and God will continue to speak. I want you to put this in your mind. God has spoken in the past. God is speaking to you, and God will be continue to speak. So make sure that whenever you read the Bible,Is God speaking to you through the Bible? God is speaking to you through the Bible. So you are not reading a storybook. You are reading a word of God, a Bible. So put this in your heart and mind and put it into the practice. All right, I would like you to bow your head, fold your hand, and let this word, the actor of this word, Lord himself, speak. speak to you all the time through His word. 请父母亲，我们起立，我们为着小朋友祷告。请你们回家教导他们，圣经不是一本故事书。事情，圣经不是一个历史的单单记载以前光发生的事情就没有了。圣经是神的话，神以前说话，现在说话，以后继续说话。 阿们。 因为这个经文的主角是神自己成为主角，神在说话，所以要教导孩子常常记得透过读圣经，神在跟他们说话，这个是一个祝福。So bow your head and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Be humble before God. 请我们站好来。Our Lord, our God, we thank you for your spoken in the past, and you are speaking to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today. That you are the one who speaks to everyone. You are the one who speaks to every heart and mind. You are the one who speaks through your word.That your word is a living word before them. And your word is not a dead word. So wherever when they open up the Bible, Lord, let them remember you are speaking to them through the word. Help them focus their eyes upon you. That you always would like to, through your Bible, speak to them. Because you are the true and living God. Lord, let you continue.By the Holy Spirit, work in their life. Deliver them from all the harm and the evil and the bad influences from the social media. Your presence be with them. Transform their life. Change their heart. They will be able to be a true believer. Follow Jesus Christ faithfully. We thank you, Lord. Hear our prayer.And your blessing abundantly fall upon each of them who are standing before you.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Amen. 好 lift up your hand. When you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lift up your hand, look to God. Look up your eyes to God. And I want you to say twice. 同心讲。我们讲中文。赞美主 twice. One, two, go. 赞美主 one more time.赞美主 May God bless all of you. You may be seated. 我有请大家打开打到活页的第十页、啊、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诵读主祷文。 Please be arise, then we reciting the Lord's Prayer. 预备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颂。 阿们，阿们，阿们。 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到此结束，我们默祷之后散会。